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开始第三节，一个非常严肃嘅话题，就系、发觉呢排政府就酝酿紧一样嘢，嗰样嘢叫优质的士。 嗯， 咁我发觉咧，即系我听过好多唔同嘅分析咧，其实冚唪唥都系垃圾，垃圾都不堪。垃圾到一個， 即刻唔敢講嘢我。 垃圾到係我係一個，哇！如果我真係再唔講嘅話，我淨係會口臭。因為點解冇人講到究竟先唔好講 Uber， 即係冇人講到究竟的士業界發生嘅咩一個咩問題？因為好多人一講的士應唔應該加價咧，第一件事就會提出乜嘢咧？佢就會提出乘客遇到嘅問題，例如係咩咧？哇！你又加價？喂，唔係、你態度唔好、喂，唔係、你的士又唔肯過海、喂，唔係、你的士交更又唔見人、又話唔去、你一拉埋呢啲問題嚟講，你就唔係講緊一個問題，你係講緊兩個問題。一啲係乘客遇到嘅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的士業萎縮嘅問題。呢度係兩樣完全係完全無關嘅嘢。 你点样？我唔好明你嗰个的士业萎缩咧，同你正话嗰啲乘客遇到嗰啲服务态度系个关系喺边度？ 我慢慢样样讲。咁我尝试下逐个问题问你啊。咩叫的士咧？你估？ 的士咪即系计程车咯，即系收费嘅一个公共车辆。 好，或者我问得简单啲，一个揸的士嘅人咩心态咧？ 揸的士嘅司机啊， 系 搵钱咯，最好就系、是。可以係做多啲嘅，即係點啊？即係佢每一個時間都揾到嘅錢都係多啲， 係 佢可以翻嘅時間其實好短噶嘛。 啱啦，啱啦，最簡單，即係我只要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全世界都知嘅。 係啦， 我揸的士係為咗咩啊？我揸的士為咗翻工咯。 嗯， 我嗰個係一個揾錢嘅工具嚟噶嘛。原來唔係，喂，的士其實係一種賭博嚟嘅。你有冇揸的士啊？我賭博過大海賭啦，我做咩要揸的士啫？點解賭啊？揸的士唔一定賺嘅，揸的士原來可以蝕嘅。 你讲嘅投资定系揸的士先？ 嗱，呢度你就 spot 咗个好紧要嘅嘢啦。 究竟揸的士嘅话咧，你如果拉翻匀咧，可能佢个每一个月嘅收入咧，其实系差不多嘅，即系唔会因为今个月，你明唔明先啊？即系可能每一晚可能会唔同，但系如果佢平均嚟讲拉翻每一个月嘅咧，我相信以司机角度嚟讲咧，佢嘅收入系差不多嘅。 好啊。 咁但系如果投资者嚟讲唔同啊嘛，因为佢之前有个付出啊嘛。咁佢个回报同埋付出之间个关系系另一样嘢嚟 嘅 喎。 我相信阿 Chris 讲呢一样嘢咧，就系普遍一般香港人认识嘅所谓叫的士业。 嗯、 但系问题呢一样嘢同我问翻嚟嘅答案咧，就完全啱啱相反。 嗯、 我识的士佬，亦都识一啲揸 Uber 嘅人。 嗯， 我就会知道究竟的士咁出现咩问题。好简单一样嘢，的士而家大概一间日间或者一间夜间咧，大概系500多蚊租咁上紧。 嗯。 你如果一间大概围翻拉翻匀，大概每一个的士佬会入嘅气价咧，就300多蚊。 嗯， 即系阿茂都识计数啦。即系话你如果开9个钟头工咧，平均大概100蚊一个钟头成本。咁你如果 expect 一个想揸的士嘅人，佢有几多钱先叫合理收入咧？40蚊一个钟。50蚊一个钟， 你首先你以一个最低工资嚟计先。 嗱，错啦，错啦。 即系我意思唔系话佢要搵最低工资、嗯，但如果佢搵最低工资都搵唔到嘅话咧，咁其实佢走去揸的士乜鬼啊 ？Exactly， 今日就已经有一班唔知系其实都好清楚咧，即系嗰班系的士车主嚟嘅，即系苦主嚟嘅，因为嗰班友已经系嗌晒救命，即系如果有政府又发多所谓叫600个叫优质的士牌嘅话咧，拉低咗个牌价咧，嗰班人就要跳楼啦。因为点解咧？拉低咗个牌价，就变相你减咗车租啊嘛。咁如果车租 cover 唔到佢自己，佢觉得自己架车冇人租啊，佢会跳楼啦嘛。问题就唔系嘅。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就系话，如果我而家我 expect 一个最低工资33蚊一个钟，咁即系话我每个钟头都要搵翻823蚊咁先叫合理啦，系咪？咁但系问题一个钟头，你估喺铜锣湾做到啲咩生意咧？我问嗰啲 Uber 嘅朋友，佢又会知啦。平时繁忙时间，嗱，点解我攞繁忙时间出嚟讲呢、 嗯、 因为繁忙时间系最多单啊，即系你会最易架车，你嘅 utilization 你系最高啊、 嗯。 即系譬如你有一支期，假设喺铜锣湾上咗，佢去中环，咁你 expect 呢一程车啊6公里、7公里几多钱呢？ 俾尽你咪50-60蚊。 Exactly 50-60蚊，你知唔知揸几耐啊？8个字。 系。 咁我问你。 喺繁忙時間嚟講，最好生意嘅時間，你一個一即係你一個鐘頭做唔做到兩支旗啊？你未必做得到，你係做到資本。咩叫資本呢？你兩支60蚊嘅旗，兩支係百二蚊啦。咁資本係幾多錢啊？90咯。原來你喺嗰個鐘頭你都揾唔到百二蚊嘅，咁邊個真係揸的士啊？呢、這個咪就係的士而家面對嘅問題咯。而家的士業嗌救命嘅唔係班車主，唔係 ，sorry， 而家的士業嗌救命嘅唔係班司機喎。點解啊？我咪唔撚做咯，我咪洗碗咯，洗碗多14000一個月係嘛？我唔使自己賤一個車租，唔使自己賤一個氣價出嚟，每日去同你搏，我揾唔揾到嗰個收入？你成日同我講，如果我好景嘅時候有15000一個月，好景嘅時候係11000，如果冇，如果唔係好景咧，係9000啊 ？Sorry， 可能係冇嘅喎。你一日 你有冇數字先？因為我諗緊咧就係話 有， 即係。 你要咩数字啊？ 你听我讲埋先，即系我谂法咧就话，即系佢可能喺繁忙时间，因为有塞车啊各方面啦，咁可能佢一个钟头做唔到两支旗。 啱。 咁但系 咁唔繁忙嘅时间，你有冇咁多人截车咧？ 其实加埋即系拉匀啊，而家讲紧系拉匀，即系如果个别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亦都唔系未必个司机繁忙时间都喺铜锣湾尖沙咀嘅吓。咁、呢个我就系、是、 活生生嘅司机咧。 研究去做呢样嘢咧， 活生生嘅司机咧系搵8000-9000一个月嘅啫。 嗯， 问题就系话你要开25日工，每日开10个钟头搵8000-9000，你做唔做呢样生意？ 咁但系事实上而家我哋见到好多人做紧。 有好多人唔做，而家就系唔系啊？而家就系讲紧原来有好多车行，其实而家啲车系冇人揸噶，系摆咗喺停车场度沤嘅啫。好多车主咧，而家系自己揸自己供紧的士啊！即系我问你，而家上个礼拜排架的士系唔知590万定600万？九龙区啊，一架600万嘅车，如果你搵个600万买层楼，你一个月咩 benefit 咧？咁我谂你都起码收紧20000几蚊租啩。 或者自己有得住先啦、 啊。你起码自己有得住先啦、啊。咁、你知唔知一架600万的士一个月租咗几钱呢？21000。 係囉。 21000。咁、个问题就係话，如果阿 Chris 你买咗个的士嚟投资、你唔会一炮过俾600万买架的士10，即係唔会话一炮过俾晒个牌嘅钱㗎。你梗係上会啦，係咪、做按揭啦，係咪？你系要买咗的士牌翻嚟，个的士牌系属于你嘅。而家你系每个月要供21000几蚊车。如果你的士冇人租，你会点啊？你系咪好惆怅先？第一件事，你因为你每个月供车会噶嘛。如果你唔供车会，你系咪变相你系每个月系你系白蚀紧个牌价？咁于是就系话你会好希望个的士牌会有人租，租架车出去做生意。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车冇人租咧，你系咪要自己做啊？而家最多单头车嗌緊救命嘅就係呢一班人。而家係夹死咗一啲自己买咗车而家车租唔出去嘅呢一班人，就係、所谓叫的士入面而家仲揸緊嘅人。即係当然有啲佢真係仲係租咗个车仲係揸緊嘅。当然佢都係搵可能10000蚊8000-9000蚊。问题就係话又係去返我第一个问题，就係咩人会揸的士呢？我梗係冇乜特别技术，又或者我可能一般嚟讲我冇乜学历，又或者我冇乜第二样嘢识做想做，所以我冇办法，我一定要揸的士，即系呢个系为咗生活。 我唔系好明咧，就系如果佢系本身车主自己揸翻嘅话， 系 咁佢仲需唔需要去俾个租噶？ 唔使咧，唔使啦，唔使啦。问题就 系 话， 系咯， 你每咁你架车你要保养嘅，你要验疏嘅， 咁嗰啲系咪都已经系要俾噶啦？即系无论自己揸定系唔揸，嗰、那个系一个新 course 嚟嘅，基本上你已经系焗住要俾嘅。 你又讲出一个问题啦，揸 Uber 同揸的士有咩唔同？揸 Uber 嘅人架车你本身要养噶嘛，你唔会当嗰个 course additional 啊，所以变咗嗰啲人系唔需要付翻一般揸的士嘅人要付出嘅嘢。所以变咗佢点解觉得有钱赚，系因为佢攞嗰笔，即第一佢唔需要个牌先啦，第二就话佢嘅成本系悭咗好多。点解揸 Uber 系而家另外一啲人选择？其实第二样嘢要申请，即系第二样我想讲嘅就系话，你个的士有冇一样的士系我焗住你蚀嘅咧？即系你揸的士，而家我系想讲紧拒载嗰个问题。如果我5点钟交更，我4点半5点钟要喺油麻地交更，我4点半我喺旺角嘅话，究竟我应唔应该仲做生意咧？ 睇佢边啦， 错啦， 系咪啊？ 你点去睇佢边啊？ 因为如果你系交间附近嘅话咧，通常我都会问一下啲司机咧，咁啊你佢就问啦， 咁即系佢再 问我喺边度，咁如果佢话诶我喺边度边度交间， 咁唔车咯， 佢自己计翻条数，讲唔讲一次？如果你去翻咁啱就佢交间个即系个地区嘅话，咁啊冇问题咯。 Exactly， 咁即系话如果你唔系去交间地区，佢咪即系拒载咯。而家呢样嘢就好多人投诉緊㗎喇。喂大哥，我五点钟交更，我如果係想搵多啲钱，或者我係一个勤力嘅人，我係咪希望用尽晒每一分每一秒去赚钱。即係好简单一样嘢，最好就係我最后一支期我喺九龙城交更嘅车去九龙城五点钟 ,sharp, 最好係咪，问题就係现实情况唔系㗎嘛。佢一个唔觉意，如果我四点半，我觉得我判断仲可以做多支期嘅。佢嗰支期原来要过海，咁我咪欧不甩。喂 ，sorry 喎，你架车唔系你喎，要租。 理论上咧，如果佢系就嚟要交更或者计翻时间嘅话，佢应该冚期嘅。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咁你咪变相搵少咗半个钟头钱啦。 会系咁样噶。 系啦，咁所以头先我提嘅第一个例子就系话，如果你每一个钟头除翻你嘅成本已经有100蚊，咁我就系问下有几多人揸的士啊，可以真系 average 搵到每一个钟头100蚊，俾到嗰笔成本啊吓。你仲要赚喎，咁你如果係一个月头开25日工，你要赚10000蚊，每个月即係要赚400蚊啦。咁你 additional 每个钟要赚40蚊打外，你先叫自己赚嗰啲钱喎。咁我如果赚唔到嗰40蚊，如果我係20蚊，即係一个月埋单，唔係一个钟头埋单，我係得100蚊嘅话，咁我咪即係最低工资都攞唔到。 嗯。 咁我真係变相係蚀㗎喎。呢个世界有冇一样生意我系焗住你一定要做，而唔准而你赚我都焗住你一定要做啊？唔得噶嘛，系嘛？即系呢个就系头先你讲紧风险嘅问题啦。你一般人好多人觉得就系话你买的士牌系一个风险，唔系、哦。原来好多买的士牌嘅车行，佢话俾你听呢个唔系风险嚟嘅。点解？政府由1989年到而家系冇发嗰个新牌。而家系13,000、18,130。 如果你话风险就系话佢哋可能系第一，佢架车冇人租啦，咁有部分咧自己去揸埋，但我相信唔系个个都会咁做噶嘛，可能系自己有份工，佢系搵个钱仲稳定过佢走去揸咧，又或者系本身佢有多过一架的士咧，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另一样嘢，即系佢投资， 你就越讲越偏啦吓，你就 投资嚟讲嘅话咧，其实一定系有一个风险嘅。即系如果佢买咗，佢用几百万上会又好，就系供个的士，呢个系一个风险嚟。 问题而家个风险就去咗边度咧？ 但系如果你话的士司机咧，相对嚟讲佢呢个风险咧，唔系冇。即系你话你仲话我听你嘅意思就佢夹硬会蚀钱，即系有时佢有一间咧，可能搵翻嚟啲钱咧系好少，甚至少过 啲成本， 系啦，少过佢呢个最低工资嘅。咁、但系如果呢样嘢如果系经过一段时间，相对嚟讲系，譬如话系。佢负荷唔到啦， 啱啊！ 自然佢就要去离开呢个行业做第二啲嘢噶啦。 啱啊！我就系想讲你头先个风险咧，其实大部分嘅风险唔系落咗个牌价嗰度，大部分嘅风险系落咗喺个司机嗰度，而系佢究竟系用嗰10个钟头，究竟用嗰1000蚊嘅成本一日，800蚊嘅成本一日，究竟系赌个自己究竟搵唔搵得到 basic 嘅 wage？ 喂，一个有啲点讲啊？ 呢个系假设嗰个车主架车系租得出去先。 我而家淨係講個司機嘅、我淨係講個司機嘅，佢每一日要俾500蚊車租300蚊氣價，嗰800蚊係硬食咗出嚟、電住出去先、我係希望搵到801蚊嗰一蚊就係自己袋㗎啦，我好運搵到1200蚊嘅話呢，我自己賺400。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每一日都要搵800蚊嚟搏400蚊嘅話，阿 Chris 即香港人識計數㗎，佢整下整下我就唔搏囉，唔租囉。 但系调翻转头咁讲，就系话你仲有一个，即系呢个我唔知道影响几大啦。如果佢生意唔好嘅话，佢用嘅气都唔会多嘅。 你啊揸车你就知啦。如果我揸下车，啱啱接完呢支旗，我觉得跟住嗰，譬如我啱啱做完翻工嗰转，我知日更嚟嘅，我做完翻工嗰转，咁我9点钟开始少人搭噶啦，咁架车泊喺度，你自己去食早餐啊？你唔会，我哋租紧嘅车，你气用少咗，你个租仲喺度嘅。 唔系租嗰 part 咧，就一定系硬掘噶啦。但系个气咧，就应该同佢嗰个车程啊，所使用嘅嗰、那个，即系你行得多啲嘅话， 你冇客你都要接嘅，你冇客你都要揾嘅。你喺弥敦道，你喺弥敦道，你唔系熄咗个时就摆喺侧边噶嘛？你可能就系话，我觉得呢段时间可能放学多嘅，我就洗架车去边度。咁当然你去到嗰度嘅时候，你都唔系咁黑嘅，你都可能搵到啲期嘅，你可能搵到黑嘅。 不过我都有时都见到咧，就系、是、即系的士呢样嘢好得意嘅，即系我要搵嘅时候都通常都冇嘅。 系， 但我唔搵嘅时候咧，我又会见到咧，有时街边呢啲的士咧排晒成行喺度等客。 系 啊，有呢啲的士当然有时好惨啦，佢等可能等咗成大半个钟头咧，跟住嚟咗一个短程嘅，可能佢就会即系面黑黑呢样嘢，我都会理解，即系点解会咁。 即系就系因为做的士司机越嚟越收入唔稳定，而且越嚟越成本要薄嘅。 你觉得有咩解决方法咧？如果咁讲，优质的士呢样嘢嘅影响又喺边度咧？ 我觉得优质的士系解决咗乘客嘅问题。你要的士真系做到佢嘅功用，又或者点讲咧？ 你觉得优质的士咧会改善到个服务，但系咧 唯一一样嘢解决， 而家啲的士佬嗰啲嘅即系个新计咧系帮助唔到，甚至可能有害。 你唯一一样嘢可以平衡到两边嘅利益，你就要个的士佬包身，即系就系而家正正系所谓叫专营权嘅问题啦。即系譬如阿 Chris， 你搞间的士公司，而家有600个牌，我判200个牌俾你做。嗰200个牌呢就只係一个优质的士嘅牌啫，你 additional 你要有，即係你要有的士牌嘅、嗯。但而家我发俾呢个新牌唔使钱，即係咁计。即係譬如你而家要搵200个司机，搵200个车。咁而家嘅200个车呢就本来冇饭开嘅，冇嘢做嘅。而家就 additional 俾一个牌你，但问题就係话你仲的士可以收贵啲。 即係话你呢就係将呢个优质的士呢就变咗有某变相系一种补贴嘅一个计划。 唔系补贴，系与人包身。即係譬如我包个、嗯补 贴个车主啊，即系你俾个免费牌佢嘛， 未必系补贴噶，我系咪补贴咧？如果我架车行，我而家系请一个司机翻嚟，我系一个月月薪12000，你揸唔揸咧都系12000噶啦，呢种的士服务咧就会好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可能一起标就30蚊起标，40蚊起标，你要嘅就一定系有嗰个服务。 咁但系你点样确保呢啲司机佢哋系会真系？ 大家搏嘅啫，唔一定有，即系补贴。 因为你我硬掘都收咁多啦，我将架车车埋一边，即系学你话斋食下早餐就食一个钟头，系咪先啊？去厕所又系半个钟头，我一个月都搵12000啫。 系啊，咁所以你话我优质的士或者如果系呢个咁嘅 scheme work 唔 work 咧，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就系想指出一样嘢咧 ，Uber 就系行紧一个咁嘅制度啦。 Uber 啲司机系包身嘅咩？ Uber 而家係有個 scheme 咧，係包身嘅，即係只要你係開住個電話，online 接客嘅話咧，無論你嗰個客，你只要一個鐘頭做到最少一張單咧，你就有120蚊收入噶啦。咁就變相咧，你無論嗰個鐘頭究竟做到一張細單又好，做到一張大單又好，你嗰個鐘頭嘅 wage 都有120蚊。咁就變咗你個司機嘅心態係咩咧？我就唔使講啦，因為我唔使蝕啊嘛。有人包咗底啦嘛？點解 Uber 做得到呢一樣嘢？係因為 Uber 個系統係最聰明嘅。之前咩蕭山講過嗰啲話喺邊度多人，邊度冇的士，即係邊度冇 Uber 車咧，就會加成啊，令到邊度司機有個誘因去嗰度接客啊。呢啲冚唪唥都係廢話，因為無論你架車究竟喺邊一段時間 online 都好，你架車都去唔到幾多程，一個鐘頭。就算你係非常，即譬如你晏晝， 即計埋塞車啊呢啲， 計埋即係啊，你就算你架車喺屯門去上水都好啦，唔塞車都好啦，一個鐘頭你做到咩啫？屯門去上水可能係半個鐘頭車，咁、但係你可能去接個客，可能去咗十分鐘，咁你就差唔多一個鐘頭噶啦，嗰度九個字噶啦。咁問題就係話，你嗰支旗係有人包咗底嘅時候，你個心態就唔會搏啦嘛，同埋你就安心就係話，我喺度。等客咯，你唔使去揾客咯，因为个 system 会安排一个最近你嘅客俾你啊嘛。咁你就唔会好似啲的士咁样，的士黑起上嚟你真系会蚀噶、哦。 嗯， 你去开嘅地方，啱啱你都话成街都系的士，而家就冇万八个 Uber 嘅，但系问题就有万八嘅的士，你一落街就会见到你前面嘅的士载咗你个客，咁你咪冇咯。你唯独是啫，你就可以去排的士站。咁问题是你排到的士站嗰个人俾支20蚊嘅旗你，你又想死啊？ 就咁聽落去呢，就即係我諗喺司機嘅角度嚟講，呢、這個當然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啦，因為相當嘅吸引力添。咁但係如果喺車主嘅角度嚟講，我又覺得即係好似 車主梗係想死啦，而家 即係好難搞。 所以你見到呢兩個禮拜就不斷喺啲車主、喺啲車行、喺啲車會撲出嚟，就係話俾你聽，你一有新牌呢，我班車主冚家產啦，梗係冚家產啦，邊個坤個600萬買個牌啫？ 其實呢，可以另一個方法，我唔知有咁多考慮咧，就係、是、即係。修订下你正话嗰个包身嘅讲法咧，就系、是、用嗰条好似有啲底薪咁样样嘅，即系个底薪咧，但系要有足够 incentive 俾你啲司机咧，就系话系 多劳多得， 系啦，同一时间咧底薪咧某个程度上 compensate 咗去，等佢哋唔需要咁，我哋话斋咁急啊，或者系咁大压力， 咁喺个服务嗰度。 所以其实佢而家心目中嗰种优质的士呢，我相信都系会有一个system 喺度，就系话最主要嗰只优质的士就唔系俾你喺街截嘅。因为譬如你真系想去一个目的地，你截中个的士，你其实想尽快搭咗个的士，譬如话旺角去观塘，你只系想搭嗰程车嘅咋。你唔会 care 嗰个车究竟系咪有水俾你饮，系咪有电俾你叉，系咪啲皮椅靓啲，你唔会 care 嗰样嘢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真系譬如我做完电台，我辛苦，阿土俾钱我搭的士嘅话，咁我梗系唔悭啦，系咪啊？涂哥含埋单，咁我梗系 call 架 Uber， 唔知 Uber Black 定 Uber X， 我梗系 call 架靓车车我翻屋企啦。嗰啲优质的士系俾咁用嘅，真系话我有需要啦。我譬如我坐七人车去机场，我需要一家大细坐得舒舒服服。我又又整我过海，过海而家仲有人接的士噶啦。你去一栏后边嗰个过海的士站，长期都排晒人龙喺度嘅，唔系在即系嗰啲人唔系在乎究竟我系咪需要俾两程隧道费啊？嗰廿蚊即系嗰廿蚊块系小事啊！问题就系话你落湾仔睇下截架车睇下过唔过海，佢随时话俾你听唔过。 嗯， 喂，好多巧妙嘅，你点知个的士牌系咪九龙一架揸开啊？你知唔知有的士牌鬼的士嚟嘅？一个的士牌一架喺香港岛，一架喺、一架喺九龙噶。 嗯， 的士牌咁乖，唔系喂，大家都要做呢啲咁嘅走后门又好，偏门又好，大家都要做贼又好。喂，个个都要做啲咁嘅生意先搵到钱嘅。咁你鬼唔系冇人揸，死人嘅、哦。咁喂，咁你而家个个唔扑晒出嚟，但系你问下自己，阿 Chris， 你买层六百万嘅楼，你都有啲要求系嘛？咁我起码都系交通方便啦，又或者最好系高层啦，睇到海啦。突然间话俾你听，喂，锦田有个村屋啊，你嗰间又系六百万。喂，我买到山顶又系六百万。你唔会走去买锦田㗎嘛，你明唔明啊？但的士牌价系样咁嘅嘢嚟㗎喎。无论嗰架的士有几，即系无论嗰个牌系究竟新定旧又好，之前个牌有冇 ownership 又好，永远就系市区的士。对上嗰个成交系598，呢个就系598咁上下。哇，呢个世界有啲咁嘢㗎。 喂，你有机会你研究一下呢一个日本嗰啲的士系点样做啊。 的士诶、日本嗰啲的士咪有隻专营权系包身㗎囉。 即系我日本系个服务嚟讲系 O K 个的士司机黑色嘅， 当然啦，佢哋又收得贵。 的士黑色嘅的士就收得贵。 其实咧，我系唔介意，即系有啲系收得贵嘅的士。 大把啦。 其实应该系咁做嘅，即系你俾的士佬搵到钱，啲服务做得好啲。调翻转头，当然啦，即系都系嘅市场嚟决定噶嘛。 所有生意都系 win win 先做得成。 系啊， 即系大佬。但系而家个的士嘅制度就系一个天仙局。就去滾啲有錢想投資嘅人去買咗個的士牌。 嗯、 問題個的士牌，你買咗的士牌咧，你唔使去揾客嘅喎，個的士行會幫你揾噶嘛。 係啊， 佢就係當初因為有呢個 promise， 所以你同佢買的士牌。 以前我都有諗過嘅，嗰陣時講三百幾萬啫，係啊。 邊個話俾你聽？今時今日個的士牌六百萬、你就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個牌會變咗六百萬。 嗯。 咁喂，六百萬3% return， 一年18萬，一個月就15000嘅咯喎。如果我一句公車22000，仲要15000 return， 基本上22000加萬個月嘅的士業同我都37000喎。你自己揸的士揸曬24小時，睇下你揾唔揾37000。 嗯。 喂，我真係跟你姓啊！即我唔係話佢再係啱，又我都唔係講的士佬嗰啲態度差，或者佢唔過去嗰啲叫啱，而係話喂呢個係一個千瘡百孔嘅制度。当你去要纠正呢个制度嘅时候，你要谂方法出嚟。即系例如的士系咪一定要喺街截呢？你如果真系有一个 Uber 咁嘅 system track 到架车喺边度，佢可以配对究竟边架车最近边一个人，变相嗰个的士嘅成本会细咗啦嘛。即系变咗我唔使喺九龙揸架车去九龙塘去兜啲学生客一样，因为我知道边个喺九龙旺角会要车嘅，喺旺角要车，我咪喺旺角等佢咯。喂，大家有溝通㗎嘛？喂，那個制度係咪最好㗎？那個制度係最少 loss 㗎喎，咁所以 Uber 會賺錢咯。 如果 Uber 有得賺錢嘅話咧，其實咧證明而家啲的士都係可以賺到錢嘅，只不過啲人唔揀用佢呢個 service 啊嘛。 唔係啊，啊唔係個車費係你喺乘客角度嚟講係，即係喺司機嘅角度 喺呢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就唔係幾 buy 呢一個優質的士嘅概念，我反而覺得咧就係話你正正經經引進。Uber 令到喺香港可以系一个合法咁样去经营，即系呢一种咁样嘅竞争咧，就系一个正正咧，就系令到香港本身嘅的士业咧系可以进步嘅。 我真系谂嗰样嘢嘅，喂，你政府有冇办法买翻晒的士牌咧？ 隧道都唔买啦，的士 买晒的士牌咧系唔使多，大概700-800億到啦。 咁我问题就系话边个攞呢七百八亿出嚟买 Q 晒块的士牌就重新发过出咧？我谂唔掂呢个问题。咁所以我都相信唔系好下动嘅。问题就系话你真系要解决所谓叫出租车呢个问题咧，我唔觉得喺而家呢个的士制度上边咧系有任何解决方法。甚至乎你发多500个咩优质的士牌，又或者俾牌 Uber 好。即係你係解決唔到嘅，你係真係要用 Uber 去取代曬而家所有唔同嘅的士，咁咪有得搞啦。你又或者將 Uber 嘅司機或者成個 system employ 落而家的士上面，因為你講， 不如我哋下次揾個的士大佬上嚟講下咯。 好啊，我試下 做下係咯，嘉賓啦，應該 我試下，我揾個 Uber 佬同埋揾個的士佬 即係講下佢哋嗰啲嘅，即係嗰個心態，我諗應該都幾有趣。 好，今集時間係多，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